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奥斯卡顺利得到20000年修为的镜影兽，并在其身上发现了魂骨。为了不让其他人知道，他以让大家看看自己的魂技为由，与浩特开始了默契的配合。奥斯卡让浩特将武魂释放出来，浩特点了点头，眼中光芒一闪，整个人身上的气势顿时暴力起来，一股浓郁的魂力波动从自身散发开来。只见他整个人的身体骤然变大，全身肌肉膨胀，厚重的气息波动中，头发已经变成了白色，两黄三紫两黑七个魂环骤然释放。这名叫浩特的魂圣所拥有的武魂乃是血魄魔熊，属攻防一体，拥有极其强悍的攻击和防御能力。奥斯卡左手伸出，快速念了两句咒语： 老子有根粉红肠，老子有根粉红肠。 先把这个吃了，然后用出你的第七魂技。 好。 现在的奥斯卡已经是60级的实力了，再次用第四魂技自然比以前快速得多。两根亢奋粉红肠出现在掌心之中，其他人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再加上他本身是一名没有攻击力的食物系魂师，自然也不会有人怀疑，只是一脸好奇地看着。奥斯卡自己吞下了一根粉红肠，将另一根交给浩特。浩特毫不犹豫地吞下粉红肠，同时身上的第七魂环光芒大亮，哪怕是之前面对那头镜影兽时他都没有施展过的武魂真身骤然释放出来。 这怎么回事啊？ 浩特竟然有这样的神力。 是啊， 在其他魂师的惊叹声中，浩特身上的衣服瞬间撑破，整个人瞬间已经化为了一头高达7米极其粗壮的巨熊，通体都覆盖着白色的毛发，一层冰霜般的冻气从体内弥漫而出，在这本就寒冷的冰封森林中更是相得益彰。凝厚的气息仿佛令周围的空气都变成了有形的一般，尤其是在奥斯卡的亢奋粉红肠的增幅下，他的双眼已经蒙上了一层红色，整个人更添了几分暴力之气。与此同时，奥斯卡飞快地将那根用第六魂技制造的银色香肠塞入了自己口中。 动手！ 铿锵的击破爆鸣声中，诸葛神弩已经喷吐出了死亡的利剑，距离最近的三名魂师已经被笼罩在了16根弩箭的攻击范围之内。这三名魂师中，2名魂王，1名魂帝，如果给他们足够的准备时间，运用出第四魂技以上的技能，自然能够抵挡得住。可是他们有准备时间吗？谁能想到，刚刚解决了一只强大的魂兽，得到了魂环的奥斯卡会在这个时候暴起发难。十余蓬血雾在那空气中爆发开来，毫无悬念的，那三名魂师的身体已经被完全洞穿。更可怕的是，奥斯卡这诸葛神弩弩箭之上都附带有唐三亲自炼制的剧毒见血封喉，这种毒素是经过唐三特殊调配的，本身附着在弩箭之上就绝不会因为使用过后就有减退效果，每一次与血液接触，毒素都会持续凝聚，毒素瞬间蔓延，那三名魂师瞪大了双眼，不可置信地缓缓软倒。而此时吃下亢奋粉红肠的魂圣浩特也动了，施展出武魂真身的他又经过亢奋粉红肠的提升，猛地扑了上去，两名魂王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被他拍碎了头。此时剩余的魂师还有8名，这8名中4名魂王，4名魂帝，也都是久经战场的魂师。虽然不知奥斯卡和浩特为什么会突然暴起发难，但还是在第一时间反应了过来，飞快的后退中释放着自己的武魂。奥斯卡从容不迫地重新给自己的诸葛神弩拉上机簧，不但没有退后，反而跟随着身体庞大的浩特冲了上去。魂帝与魂圣虽然只是一个级别的差距，但差就差在那武魂真身之上。施展了武魂真身的浩特宛如虎入羊群，狂躁的力量爆发之中，令那8名还来不及联手的魂师根本无法抵挡，一个个魂技招呼在他身上根本无法起到任何作用，转瞬间就又是2名魂王殒命在他手上。 先干掉奥斯卡那个混蛋。浩特，不用管我，先杀了他们。 此时2名魂帝已经飞快地从旁边绕过来冲向奥斯卡，其他已经完全反应过来的4个人则快速地形成包围， 他们当然不会指望自己就能够将浩特击杀，但至少要先缠住他。等奥斯卡被解决之后，六个人再围攻浩特，就还有获胜的机会了。此时他们大多也已经明白，浩特和奥斯卡突然发难，肯定和被击杀的那只镜影兽有关。能令他们毫无顾忌地放开杀戮，也只有魂骨这个原因了。这时，奥斯卡的身体不再前进，而是飞速地后退。按照正常情况来看，他这样做显然是非常不明智的。只有距离浩特够近，浩特才能来得及照顾他。可他现在却刻意拉开了与浩特之间的距离，无疑是将自己置身于险地。一名食物系魂帝面对两名敏攻系魂帝，在任何人看来，这都是一场不均衡的对抗。两名敏攻系魂师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奥斯卡手中的诸葛神弩上，毕竟先前诸葛神弩给他们带来的印象太深刻了，这种顷刻间毁灭了三名魂师的武器足以令他们心惊。两名魂帝谨慎起见，都施展了一个护体技能，凭借着极快的速度朝着奥斯卡贴近。在他们看来，奥斯卡所能依靠的无非就是手中的诸葛神弩，至于他刚才吃下的亢奋粉红肠，最多也只能令他的速度提升一点而已。但是他们还是小看了奥斯卡，一名食物系魂师能够在这片混乱的冰封森林混上五年，那绝不只是运气好能够做到的。奥斯卡在这些人面前从来没有真正展现过自己的实力，此时他毫无保留全面释放。只见他身体快速弹起，朝着一边狂奔而去，瞬间爆发出的速度令两名敏攻系魂师不禁吃了一惊。 啊，现在的奥斯卡完全是凭借着肉体的力量在奔跑，而不是任何魂技，可他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当然，他速度再快也不可能与面前这两名敏攻系的魂师媲美。三人之间的距离飞快拉近，突然奥斯卡停了下来，以左脚为轴，身体一个快速旋转，手中的诸葛神弩已经扬起。两名敏攻系魂师对自己的控制力都很强，虽然开着防御技能，但也绝不愿意与那不知名的武器正面对抗。两人几乎同时停顿一下，分别从两旁划过，不给奥斯卡锁定他们的机会。距离较近的一人已经贴地而至，双手骨节中骨刺弹出，直奔奥斯卡的小腹刺去。奥斯卡脸上流露出一丝冷笑，双腿肌肉骤然绷紧，铿锵声中，六根弩箭几乎同时从他两条大腿外侧射出。暗器要的就是突然性，此时他手中的诸葛神弩是扬起的，那名敏攻系魂师又怎么会想到在他大腿处还能施展这样的攻击呢？匆忙之间来不及攻击奥斯卡，双手用力拍击地面，强行改变自己前冲之势，飞快地倒翻而出。尽管如此，他也只是闪过了三根弩箭，另外三根还是狠狠地撞击在了他的防御魂技之上，发出一连串的爆鸣。这名敏攻系魂帝也确实了得，身在空中，第四魂环亮起，两片无形的翅膀出现在背后。他这翅膀虽然不足以飞行，但改变方向还是可以的。猛然正在空中转折下，已经来到了奥斯卡头顶处。此时他心中已经恨极了，双手同时朝着奥斯卡的头顶抓来。另一名魂帝正从侧面切进，距离奥斯卡也只有五米了。毫无疑问，对于奥斯卡来说，这应该是个必杀之举。而就在这时，奥斯卡突然做出了两个令人不解的动作。诸葛神弩交到左手，右手猛地抬起，朝着抓向自己头顶的双掌挡去，同时右脚抬起，用力踩向地面。刹那间，他身上的六个魂环几乎同时放光，而且都变成了一种诡异的灰色。紧接着出现的变化令两名魂帝完全惊呆。奥斯卡那举在空中的右手毫无预兆地突然变大，至少增大到以前的三倍。整个手掌上都覆盖上了一层雪白色的毛发，坚实而厚重地抓住了空中那名魂帝下击的双掌。一股大力传出，身在空中的魂帝顿时感觉到手腕一阵剧痛，整个身体都出现了短时间的麻痹。而另外一边，奥斯卡的右脚跺在地面上，一股强烈的震荡波悍然散发。那名侧翼偷袭的魂帝身体骤然一僵，整个人只是带着惯性朝着奥斯卡撞来，酝酿的魂技被强行打断。 再见， 冰冷的声音从奥斯卡口中吐出，只见他迅速低头，右手下拉，一根粗大的弩箭骤然从颈后射出，笔直地刺入了空中那名魂帝的咽喉之中，而他左手中的诸葛神弩也再次喷吐出了死亡般的射线。 侧翼那暂时被打断魂技朝着他撞来的魂帝，整个身体被16根极尽弩箭带得飞了出去，已经变成了筛子。而空中的魂帝到死都无法明白，为什么奥斯卡的手会变成这样，为什么他一个食物系魂师竟然能够施展类似于血魄魔熊魂圣浩特的魂技巨灵之掌与地震波。右手一甩，空中的魂帝被甩在了地面上。奥斯卡身体摇晃了一下，脸色顿时变得有些苍白，但他眼中的光芒却是充满了兴奋。 击杀两名敏攻系魂帝对我而言，绝不只是解决了眼前危机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象征着我的魂师生涯的重要转折。2万年修为的净影兽果然如我所愿，终于给了我一个最适合我的魂技，镜像大香肠。 镜像香肠的效果是复制，但在制作时必须要使用一名魂师的血液为引，如果血液拥有者的魂力超过制作者，那么制作者将能发挥出与自己同等级魂技 70% 的威力。如果对手的魂力不如制作者，那么制作者将能发挥出提供血液者全部魂技 80% 的威力。施展时间是3分钟，也就是说吃下之前那根镜像肠的奥斯卡在3分钟内就相当于是一个拥有60级浩特 70% 魂技能力的血魄魔熊魂师。表面上看去，奥斯卡这个技能似乎是效果非凡，毕竟能够复制所有魂技。可实际上，这个魂技的限制相当大。他现在60级，拥有浩特 70% 能力3分钟，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50级左右的浩特而已。而之前那两名敏攻系魂师实力都在他之上，之所以会被他击杀，就是因为一个突然性。而只能施展 70% 魂技的威力，奥斯卡却要付出 100% 的魂力才能支持。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